好，弟兄姐妹平安呀！Yeah, 很高兴大家下午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啊，也看到一些老朋友来到这里啊，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门训啊的事情。那么我们第一堂是谈到门训的重要，还有为什么要做门训啊。那么那这一堂呢，我就是希望从到底门训的计划跟模式的探讨，啊，这个是我在2017年，那时候在北塘想推动门训的时候，我特别回台湾华神，教牧博士班里去上了这一门课，好，那在那门课里面，非常多的收获，因为台湾过去30年有，引进了很多的门训的不同的模式，那我根据这个学习的过程以后，我也把它 summary 一些心得跟今天跟大家分享。对于有心，无论是个别做门训，或者是希望在教会推动门训的人，我希望这门课都是给大家一个鸟瞰，好，一个大的 picture，那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一点上来着力。好，那明天我们就会再谈一些门训的 key 和关键。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天父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有1个小时继续的学习，看到来参加的弟兄姐妹，一的是在门训上更深的希望做主门徒，一个或者是希望在教会里来推动门训，是吧？我们都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课堂中都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在许多的地方很多的弟兄姐妹委身在门徒训练的当中，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的经验、成功跟失败的经验，还有最后的一些结论，让我们可以 catch。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想说，在教会里面其实每一个教会都会。想做门训，但是门训到底怎么做？怎么去推动门训？甚至门训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它就是一对一或一对二、一对三，叫做门训，或者是3个月或3年的课程叫门训，那到底门训是什么？然后怎么来做门训呢？这个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刚刚提到，这个是我在华神2017年去修，特别花了1个礼拜修密集班的课那在这个课程中，就是张富明牧师是我在三一神学院的同学我1993年神学院毕业后回台湾10年做学生工作，那我10年投入在学生的带领，那我的同学张富明牧师呢，就投入在台湾板桥福音堂。做在门训的以教会为 model 的门训来投入，那我在学生工作的门训方式跟教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学生4年就走掉了，那教会是老老少少整个教会怎么去推动门训？那么张富明牧师就花了很多的心血来研究。那他们的教会，我记得我93年回去的时候，大概是开始他们是94年、95年开始转型那时候大概300人，到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至少有到1500人就是他们在门训上面的推动非常的成功，那他也把他的经验不断的分享给其他的教会。那我去上这门课的时候，其实他待会我再。我就用他这个讲义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就进入这个思考里面，就是在从1987年到2017年30年的时间呢，其实台湾的教会呢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就是希望突破教会增长的瓶颈，所以呢就开始呢有请一些或者是所谓的灵恩的先知或教师。或讲师呢，来到台湾演讲，带来了很多的冲击。那有一些只是小部分的事工，比如推动三福我们北塘有推动， 友谊布道、仆人布道，哈，一些这些事工类，或者是当时在台湾，我回去的时候有敬拜赞美，哈，这是韩国的何用人牧师在台湾推动那个敬拜赞美的风潮，所以很多的教会的敬拜方式就都改变，或者是夫妻恩爱营，哈，就是家兴的推动夫妻事工，或者是所谓的好爸爸好学校妈妈学校 Promise Keeper， 这是从美国的。我推动晨祷，那是当时台北灵粮堂推动24小时祷告塔啊，轮流祷告24小时接力啊。那这都是在这些牧者们在思考突破从外引进的。那刚刚是比较是零星的一些事工的引进啊。那后来呢就开始做整体的引进了啊，就是把一些在韩国或美国或者是新加坡的教会的整体的建造模式输入整体输入台湾，比如韩国中央传福音教会苗栗祷告山事工啊，或者是邝建雄新加坡的细胞小组啊，跟这个康熙牧师的年轻事工的这个模式引进到台湾的新生命小组教会等等啊。那么还有这个有些是持续三五年这个模式进来啊，特别有名在当时就是 G12 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做学员工作的学生送我很多的 G12 的书啊，希望我来用啊，来学习。那么或者是韩国大地教会啊，恩惠相遇双翼，如果你现在回台湾会听到很多双翼的啊，那现在我知道很多教会开始推动幸福小组啊等等，这些都是从整体教会的模式输入到台湾的教会。那也有一些本土发展的，就是他们参考这些模式以后呢开始有这个比如说台中的策略联盟，以旌旗教会为旗舰啊，联合其他的中小型教会呢发展了这个他们的自己的一个门徒训练的系统。那但是经过这30年的尝试呢会有各同的不同的结果啊。其实我知道现在我们其实美东南算是比较保守啊，在加州就冲击很大啊。然后呢其实这里也开始有些人就希望引进不同的事工进来啊。但是呢就发觉引进这些模式进来呢，有的教会大有突破啊，突破瓶颈是持续后持续成长。但有些教会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刺激进步，但是呢还在奋斗中啊。但很不幸有些教会因为这些模式的引进呢造成教会分裂啊，然后因为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就离开，甚至有人就很害怕教会在推动这种模式的改变啊。那有些教会原地踏步，愈振乏力，失去热情啊，屡战屡败，还在等候下一波复兴的浪潮啊。那在这中间当然有些传道人就感到很挫折孤单，失去方向啊，失去动力，自我否定，甚至否定所有这些改变的模式啊。那可能在这边大家接触的比较少啊，那我很多的朋友都是牧师在台湾，我就比较了解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奋斗，还有他们的挫折失败等等啊。这一段话其实描写的非常的真实啊。那当然也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如果美东南要推动任何的一个施工或者是模式的改变，都要慎重的思考啊。那么张富明牧师就总结了这个这些教会模式跟各种运动的看法跟立场啊。其实他认为基本上各种的模式都是好的啊，那因为都是在某一些教会已经成功的模式啊，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引进这些模式的时候呢，要考虑各种模式有一定的时空背景啊，文化因素，比如新加坡的可以成功，到台湾就不一定能成功啊。那巴西来美洲可以成功的，来亚特兰大就不一定能成功啊。换时空背景、文化因素，其实这些都还需要调整，对不对啊？就像这个苹果的电脑的或手机的这个 销售模式在美国跟 到中国销售模式可能就会有不一样。啊，虽然是卖一样的东西，但是事实上要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啊，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在美国吃的跟在中国或台湾吃的哈，味道已经不太一样。那么就是要能够调整。好，回到圣经呢，最重要就是要，同样是做门徒训练哈，这些教会都是强调的门徒训练，但是呢，怎么去检验每一个模式哈，因为有的是非常灵恩的哈，那我们这边通常是比较保守啊，不推动灵恩的，那就要过滤掉，对不对？用真理啊检验跟反省啊。那么在这些过程中，教会领袖之间也可能会因为每个牧师长老的意见不同，就产生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所以都需要在趁此机会哈，有好的交心跟沟通啊，务必达成共识，再来推动。或再来选择合适教会的东西。其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活的，对不对？所以任何的模式的引进呢，都是好像一个属灵的 DNA 啊，引进到身体就要考虑合不合，会不会排斥啊？要考虑说，哇，如果我引进一个系统进来啊，那个很像换肝换肾啊，换掉人工肝结这种大手术哈，换肝换肾都是大手术哈。换了以后，教会是否还可以承担得了？啊，是否能够合一和谐？有这个强壮的身体可以面对这种大手术？啊，那小教会可以像小船哈，比较快的转弯。那大教会要转的话，就要慢慢转。啊，那许多巨型的教会，像林良堂啊，台北的真理堂啊等等，啊，都是那个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装备系统，自己有自己的教材，那它都是好多年慢慢累积，不断的改善才发展出来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门徒训练的一个系统，包括美国教会，我们在亚特兰大隔壁就是 Perimeter Church， 那 Randy Paul 牧师也是，很多年前他就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门徒训练的教材，到现在有一个3年的系统，这个都是他们多年把它累积出来的啊。这些教材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引用任何的教材的时候呢，好处是我们现在手边有太多的教材可以用，太多的 model 可以参考。但是要带到贵教会或贵团契的时候呢，要怎么去调整啊？去找到合适的啊，最重要就是量身定做的啊。也就是说在新加坡用的东西，你拿到亚太，你拿到 Nashville 用。拿到 Nashville 用或 Knoxville 用，可能就要调整，找到最适合你，甚至不同的人都要调整，因材施教，找到适合他用的教材。那么每一家的口味不同，对不对？有的家喜欢吃四川湖南菜，有的喜欢吃日本料理哈。那么所以在这些，我觉得现在好处就是我们有手边有好多好多的教材可以使用，你到实则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一套一套的系统都翻成中文了，你可以用。那到台湾更多哈，很多教会自己出他自己的教材，自己卖自己的教材。那很多教材我也使用过，那现在其实不是教材不够，教材太多。那你第二个呢，但是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你的教会你要带的人适合用什么样的教材。那举一个例子，当初 G12 引进台湾的时候呢， G12 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哇发展的不得了，很好，都是上几十万的人信主哈，但是引进台湾就几乎都死光了，就说最后都那个没办法继续哈。所以这个张宏明牧师他们也试着做过，哇，听到那些异象，一个人带12个人，那每一个人再去带12个人啊，像主耶稣这样带12个门徒，听得都很火热哈。 可是做下去以后就发觉最后都不行了。所以他这边很有趣，他说他就做 G12.3、啊、意思就是说那他就不带12个人，他带3个人、啊、因为 G12 要做的时候，那是很几乎就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就像全世界传道人一样、啊、那你要照带12个人，然后要跟你12个人带着12个人 在会面、啊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花很多的力气时间。那在北美我们这么忙碌的情况、啊、就发觉需要做调整。那么所以呢张惠明牧师经过很多年的尝试以后呢，最后呢他就先回到耶稣基督门徒训练的方式、啊、来看到底耶稣是怎么做的、啊、这是最重要。我们上午有看到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门徒有很多的这个有七个主要的灵盲、啊、主要的问题，那耶稣怎么去帮助他们去转化、啊、去化解去成长。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耶稣的门训方式呢、分成四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为大班教导式、啊、就是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那时候可能就5000个人1万个人、啊、在那里听到，就是很多人的、啊、大班式的，或者像我们现在今天的主日崇拜啊主日学 啊或者像这个这现在我们上着这种30几个人的课、啊、等等，这些就是属于这个大班的方式、啊、那大班当然就是单向的、啊、单向的教导传讲式教导式的，这是主耶稣用的方法。好，第二个呢就是小班，你看主耶稣带12个门徒好祷告以后选他们出来，那甚至这12门徒又有3个好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更特别的常常带着他们去服侍，好把经验传授给他们，那就很像今天的团契，对不对？好，团契是教会里面在分出的小组。好，那所以这种是小班制或小组互动，就是从大班到小班。那小班的话，那再来第三个模式就是一对一了。你看耶稣常常个别的比如跟彼得对话指出他的问题，那对于今天来讲就是可能探访或个别的关怀，一对一的关怀等等，这些一对一的方式也是主耶稣用的方式。那么最后就是共同生活，主耶稣跟他们门徒一起生活，那么生活在一起，来看我住的地方，跟随我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特会啊，有人去一个营会一个礼拜大家住在一起，或像美德兰夏令会大家在一起四天的时间等等，这就是或者是办的家庭营啊，或全教会烤肉啊等等，这些都是共同生活的方式。那这也是主耶稣用的方式，主耶稣一直跟这些门徒生活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四种方式其实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需要，也是主因为主耶稣都用这四种方法。那这个这是板桥福音堂呢他们自己走过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路，最早期他们就是在85年到94年就很像北美的现在我们的各教会，就是用这个对不起跑掉了，他就是就是有主日有这个崇拜主日学，然后团契查经，每个月两次专题两次查经等等。好，但是呢你发现人数就是越到这个团契小组等等，就去参与这个学习的人数就会减少。好，那么这个阶段呢特别你看我们教会也是就是聚餐人很多查经人就变少。那崇拜人很多，主日学人就变少。好，那时候许多台湾教会就仿效林道亮院长的这个属灵口号，哈，就是不是成人主日学的学生呢，就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好，不是学生就是老师。 啊，教会就是学校啊，门徒要学习等等啊，所以哇，那个教会像我们教会每个每一季开八门课哈、啊，各种不同的晋升级的课啊，那大家都很认真上课。那这个话就是做到了刚刚这个大班制，对不对？哈、啊，叫大班制的四种，我们刚才讲四种方法，大班制非常强。到1994年以后呢，本校福音堂开始推动改进关系跟互动为导向，啊，小组呢开始每个礼拜查经，但是有更多的讨论，啊，那么并且推动一对一的陪读，啊，开始他们叫陪读，啊，就一对一，啊，因为你说属灵带领啊，灵友啊，属灵带领或门徒跟带领者，这个大家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叫陪读，啊。那么，好，那他们自己开始就有很多的教材哈、啊，就写出来，他们也是自己教会教材，从这个初心造就的到这个做同工的、传福音的等等各种的教材，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北美就有很多教材，对不对？你如果到使者网站看的话，出信的有生命影响生命，郭正友教授的，有新生命、新生活、大使命等等。好，那要训练预备要接同工的，好，预备主席啊，好，预备的同工有和神心意的领袖，这套教材我非常推荐。哈 ，Greg， Ogden 他写的很多教材都很好，使者已经翻出他的5本，好。有祷告的，有灵修的，有这个领袖训练的等等，或者是跟从我翻转生命的门徒训练课程，好 ，David Platt， 这个都是，所以这都是可以预备一个要接服事的人给他训练。这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很多训练应该是在他还没有接服事之前就给他训练，那是最好的时候。好，那等他接服事以后，可能就是固定的关怀啊，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没有时间接受训练。家庭类的也很重要哈，带一个门徒，我觉得也需要不只是初心造就或是真理的，也需要有生活类的啊，像郭正义教授写的这个《幸福家庭蒙福人生》，也是很好的一对一的教材。那教材其实很多，我就不多花时间谈教材，因为但是最主要是要几个观点，就是一个是因材施教，你要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初信的，还是准备要接同工了，还是这个他现在的目的需要你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选一个合适的教材，但教材只是媒介，好，因为我待会会多谈一点，还有明天会谈。真正的门训其实重要还是那个生命影响生命。好，那么好，但我这里要谈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经过张富明牧师他们研究哈，其实也是后来很多教会的共识，就是说按照主耶稣培训门徒的方式呢他们把它分了一个比例哈，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一个礼拜有10个小时投入教会啊，那这10个小时要怎么分配呢？啊，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像我们美东南的教会，你10个小时一个礼拜，可能很多人也是投入10个小时在教会啊，教会跟团契啊，或跟弟兄姐妹，可是这个十个小时都花在哪里呢？那么他们就建议，就是说2个小时是花在大班式的。就是崇拜啊，主日学哈，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呢，小组啊，就是团契，还有团契里面的这个辅导跟主席啊，或者是执事牧长跟这个团契的同工之间啊的这种同工关系的互动，同工关系的关怀啊，事工的指导啊，要有4小时。就是花在团契小班制小组互动里面要4个小时。那第3个就是说一对一的关系呢要3个小时。如果你有10个小时的话，3个小时你可能去探访啊，或打电话关心他， 或者找一个教材是他需要的，可以跟他走一下，三个月走一下啊。那最重要的是一对一的了解他的状况。对，哎，我不知道志刚在吗？志刚，刚刚他上一堂有在哈，志刚。还有佳明，我记得那时候我带他们的时候也是去跟志刚在这个 Meetown， 他在上班，我就去用一个教材去找他，然后跟他喝咖啡，把他从办公室叫出来，中午的时候课好像没有上完，但是就是这样子花时间关心了解他。那命的话，佳明是他是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联络关心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花时间在这个几个主要的你要培养的同工身上。好，那可以借着教材，那教材之后呢也熟悉了以后就可以有固定的联络，吃吃饭啊，探访啊，然后关心他好不好啊等等。那这种一对一的栽培呢，是如果你十个小时的话，有三个小时要用在这个好好的带几个人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小时是用在这个共同的生活，就是聚餐啊，交友烤肉啊，灵会啊等等。对，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的时间最多都花在哪里？然后哪里的时间是显然是有缺乏的啊。这个从这个四个来看的话啊，也就是说从这个20/40/30/10的这个原则的话来看啊，因为两个小时是大班式，主要是听知识性的，那小班的话是有知识有真理有讨论，但是也有这个同工关系的带导关怀。那一对一栽培就是有三个小时，你是实际的去关心一个人或两个人，然后呢陪伴他长期的生命的成长，一对一的栽培。然后呢最后就是这种团体式的好，从这样的观念来看，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很明显就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做这样子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跑去四个小时去这个带团契，或者是两个小时去教主日学哈等等。但是我们这因为这讲的是一个教会的架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已经有崇拜了，有主日学了啊，然后有团契的活动。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假弟兄或一姐妹你想带他假弟兄一姐妹你想带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鼓励他参加崇拜，对不对？鼓励他进入团契，鼓励他上主日学，这样的话他就已经在门徒训练的大架构之下，意思说他已经有两个小时的大班制，然后有四个小时的团契互动式的。那这样子，所以你不需要这大班制跟小班制不是你需要去做的，是教会已经有了，对不对？好，查经班已经发展出来的架构，无论你当地的查经班是40个人的教会或者是100个人教会，都有这个第一跟第二项。好，那所以你就是带领人进入第一第二项。那但是呢，你发现这个人他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他要成长，那么更多的委身跟随主，突破他的灵盲生命的关口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第三项就很重要了，就是这个一对一的个别的栽培。也就是说像我在学生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每一年我大一的学生进来可能20个学生，然后跟他们认识以后，然后我就祷告到他们大二的时候，我就从里面可能选7-8个学生出来，然后跟他们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一个小时，每个礼拜一个小时的见面，然后跟他们走一个材料，其实最重要就是关心他们。然后呢经过一年带领以后，到大三他们接同工的时候呢，事实上我就不需要再带他们了，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年的训练，之后有什么问题，其实很快就可以沟通，因为他们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那其实在教会也是的，今天教会的困难就是一样，就是说，可能我们的领袖在第一、第二项花了主要时间，在第三项可能就已经没时间了，这其实就是要调整了。那我们一个人其实只能关心可能两三个人，培育两三个领袖。那我们就是如果把这个门训放在心中，就是教会已经做了第一、第二项，有崇拜，有主日学，有团契，但是教会没有去没办法做到的，或者说门徒训练的缺环，也就每个教会都有做门训，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教会没做门训，其实按照这个架构是每个教会都有做，对不对？但是有缺环，缺环就是说在一个人信主后，他在成长的关键中有一些像那个我们第一堂讲的那些属灵的盲点或是这个瓶颈，这时候需要借着一对一的栽培。那一对一栽培重点不是上课又给他变成是第一第二项那种大班式小班式的教导，重点是在认识他，而且为他祷告，然后可以在他的这个瓶颈上来引导他成长。好，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想大部分教会的弱项可能就是在第三项，就是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一对一的培训跟指导。那我说过一对一的这个其实教材只是一个选项，你可以选初信的，或者是领袖训练的，或者是家庭生活的都可以。重点是你愿意花时间给他，然后去探访他，认识他。然后呢还有当然是我们自己要能够分享出我们生命的问题，然后告诉他像门徒一样，门徒都是显在耶稣面前显出他们的问题，但耶稣就指导他们成长。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怎么去成长的，就分享给他们，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原来你在比如十一奉献上你也有挣扎，那你后来怎么走过来的？好，那么夫妻关系也之间有冲突，那你后来怎么走出来的？等等，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真正能够帮助他突破一些瓶颈。那怎么做是明天我有两堂，我就把一些生命瓶颈的突破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待会有一份讲义发给大家，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有九个题目是我明天要讨论，就是在一对一的关系里，如果有一些瓶颈，我们怎么去帮助他走出来。好，那所以这样来看，做门徒训练是很轻松的，意思是说门徒训练不是教会的另外一个事工，不是说教会没做门训然后我要来做门训，那我做的才算门训，不是的。其实每个教会都在做门训，对不对？有大班制有小班制都有在做了，但是呢它有一些缺环，大部分缺环可能就是在一对一，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方面呢，需要去补上去。好，那 Greg Ogden 他在使者有翻他这个门训的概念，他就总结门训的主要的 key 就是一个是真理，第二就是亲密，就是彼此的认识，第三个就是 accountability， 可以问责，可以把你的困难说出来了，我为你祷告。有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儿子，他在大学，然后问他好不好啊，就谈到他跟女朋友之间交往最近有一些烦恼，那我就问他，那他就跟我讲，那我就给他一点建议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所谓 accountability， 就是他愿意把他问题讲出来，然后我也会适时的给他一点建议，然后甚至分享我过去的失败，然后怎么去成长的等等。好，那这个就是问责，那这个问责是因为平常已经建立了关系跟熟悉。好，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建立起这种 真理、亲密跟问责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那个第三项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也就一对一门徒训练或一对一的这个关系呢，不是另外上一门课哈啊，而是呢真正的能够希望促成生命啊的转变。那么通常我想大部分教会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真理啊甚至亲密都可以做到啊，熟悉大家熟悉，但是在问责这上面可能是最弱的啊，就是当啊有人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通常很难分享出来啊。那这怎么做，我们明天就会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个John Purcell 牧师在2010年他讲到的这个门训的12个最大的陷阱，我觉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们在教会推动门训的时候呢，记得不是一个节目，不是说，我现在开始在教会推动门训，分成好几组，大家开始上一个教材。所以这个不是门训，这个可能是一个小班制，就我们刚讲大班制、小班制、一对一，可能只是又一个小班制，是主日学的另外一种形式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带领者很重要，因为带领者如果对门训不了解，那他推动也不过就是我们刚刚说小班制的东西而已。那带领者可能也没有找到对的组员，因为当我们去找这些受训的组员的时候呢，就是要找到他是愿意花时间的啊 ，fit 我们都胖的哈，愿意available 而且愿意 teachable 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所谓推动门训的时候，不是说我看过有些团契拿一个教材就开始在团契里面礼拜五聚会开始用这个教材，然后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其实不是门训，这个又是小班制，就是我刚才第一第二只是另外一个小班制而已。那真正门训就是要找到就是他愿意开始大家用生命来影响。那所以第三个就是这个带领者要能够分享自己真实的弱点，比如我刚刚说在奉献上的难处啊，或者是在这个夫妻关系怎么去克服或自己的一些挣扎对灵修生活的建立怎么去建立成功失败可以分享，大家才能够这个成长那这个都是通常不是在团契里，而是在这个一对一比较熟悉信任的关系才有办法讲出来那或者是第四点就是有些带领者就把他教材当作业了，这样就变成小班制了，而不是用这个教材当生命交流的题材。然后呢可能带领者不了解，其实门训最重要的很多关键的操练，就比如说每一天鼓励他灵修鼓励他这个很真实的建立跟神的关系，鼓励他的祷告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可能要，比如你带他的时候就跟着他祷告，轮流花时间轮流祷告我们发现很多人信主10年都还不会祷告，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如果你一对一带他的时候，就一定有机会鼓励他祷告其实我们祷告都是这样慢慢被鼓励出来的那或者灵修都是要鼓励他开始灵修这个都不是借着在团契里小班制都是不断讲灵修很重要灵修很重要，但是他就是没有机会去操练所以在一对一或是一个很小两三个人的小组里去分享灵修收获，每一天这样分享灵修收获那这样这两三个人就会慢慢的从灵修生活就会建立起来，因为他有机会跟另外两个人分享熟悉的两个人，然后另外他有机会一起祷告分享完通常就彼此带祷，所以他有机会操练祷告，那操练祷告当然也就操练了信心那就也就是说这个 第三项一对一的哈，跟小班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注重在生命的改变、内心的改变。好，那这个是我们明天会跟大家谈，啊，怎么注重内心的改变。好，那第八点就是带领者将这个很多就是局限于只是聚会，意思说我们的门训只是大家一来聚会哈，那平常没有联络呵呵，如果平常没有跟这个人联络的话，那也不叫门训哈。门训就是说平常我们会跟他想办法见面联络哈，私下的关心他等等啊，探访喝咖啡哈。那就像我刚才说，我那时候去看志刚，去特意花时间去找他，然后跟他聊一聊，关心他，我才有机会认识他。好，那后来就成为好朋友。那带领者未能将焦点放在门训过程中去发掘新的带领者，因为我们其实门训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所以我们带这个带领者把他带领起来以后呢，之后我们要鼓励他也。他会照着你带他的方式再去带别人，这样的话才有办法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我体会很深，因为我当时在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是我说每一年找七八个学生我带他们，之后没想到他们中间就有三四个人第二年也照着我的方式，他们也去找几个学弟妹带，到第三年哇，这个就成为一个风气，他们都会去带别人。那其实我来到亚城这方面我是很失败的，就是都因为我真的是在第一第二项花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在带领上花的时间不够。其实一对一带领如果能够花足够的时间，长久下来你就会看到一代一代门徒会出现的。那当然带这个人是需要时间，通常带一年两年是很正常，带好的时候才让他去带别人，不是一下就急着叫倍增。像在台湾的有些小组教育他们太快了，就是好像别人说是一个制式，每半年就成长一次，每半年又分组一次，这个有点是就变成说是那个时间没有到就是变成是一个 program 了。其实培养一个人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要牧养，那另外这些带领者也需要被带领，所以当我们去带领一个人而他开始带领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关心这些带领者，能够这样把他们聚在一起，一起鼓励成长。那我觉得这十二点其实是把这个门训的他的 pitfall 就是失败的十二点，反过来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的十二点，他 把它写出来了。那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有心投入门训，你要怎么做？那我希望我刚刚的介绍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在如果你有未来三年你想好好的投入门训，你可以怎么去思想这个事情，怎么计划这个事情。第一个我给大家的门训的概念就是说它有大班制、小班制、一对一跟那个生活在一起这四点。好，那第一、第二跟第四，其实教会都已经设计好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已经这个做门训其实很轻松，好，不是很轻松，应该说已经 OK 了，有架构给你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关心一个人，把他带起来，来跟随主，跟你一样来跟随主。第一个，你就要鼓励他参加大班的主日学崇拜；第二，你就是鼓励他这个加入团契，因为这些都是主耶稣训练门徒所用的方法。好，那参加营会啊，参加picnic 啊等等烤肉啊，都是这个你把这个人带起来的一部分。那只有第三个一对一是需要你去做的事情。那你可以考虑他现在的属灵的程度如果他是预备要准备将来要接服侍的，你就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教材那跟他一起说我跟你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那 一面用这个教材学习，一面呢就开始关心他。好，那在关心中间，慢慢你要先袒露自己，哈，袒露你成长的中的你是怎么成长的，啊，怎么关口难关你怎么突破的，哈，啊，很多可以谈的，对不对？哈，那之后他慢慢也有安全的这个信任，以后他也会跟你谈。你每次都可以问他有什么为你带导的，啊，好，那或许第三、第四次他就会愿意分享一点他的带导事项，你就可以为他祷告。那到有一天，通常如果这关系是一年的关系，一年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年总会遇到一两次的考验，哈，大的问题。这时候你就可以把我明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九个问题拿出来用，哈。那明天我们会有两堂时间来谈这个人如何改变的关键的九个问题。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部分，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是先要在这个教会已经搭好的架构里，然后你可以配合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然后你祷告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两个人是你希望这一年你来培养的，来帮助他来跟随主耶稣的，好，那你就可以跟他个别约，好。那关键第一个当然鼓励他灵修生活，好，帮助他建立灵修。第二个呢，这个教材可能是他有兴趣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夫妻关系或者是领袖训练等等。那但重点是在这一年中你跟随主，然后你也陪伴他，为他祷告，啊，除了上课时间可能两个礼拜聚一次，平常还会打电话关心一下。那有一天他遇到一些状况，他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明天我们要给教大家的九个问题拿出来，跟他一起来学习怎么成长，然后为他祷告。那一旦他这个难关过了以后呢，他就会觉得这个信仰是很真实的，啊，神的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主的权柄，啊，主的同在，啊，主的管教或者祷告的力量都很真实的，啊，那么他的信心，对主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你引导他去信靠主，去在困难中去经历神，啊，包括认罪悔改，啊，信心等等，啊，那这个其实都是平常我们每天在听讲道啊，啊，听那么多讲道，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用，然后也把我们的所经历的就分享给别人。好，那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第一个我想除去的概念是说，哦，好像门徒训练必须在教会现有的架构下另外去做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那其实不是的，哈，其实教会美东南这些都是门徒训练的教，大班制小班制，好，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留意周围神放在你周围你要培养的人，然后你怎么去培养他，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要学的，最重要就是要花时间，啊，生命去影响生命关心他，对。好，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希望大家都会觉得诶，门徒训练好像就实际操作上并不难，啊，难的是一些观念，或难的是自己怎么去成长，啊，说，哦，我自己我跟神关系都在挣扎，我还怎么带别人，哈哈，啊，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挑战的部分，但也就是我们要一起学习部分，因为唯有在这些挣扎里你自己去挣扎，然后你也带着人一起去信靠神的时候，这时候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成长，啊，因为这是真实的来跟随主。好，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我们请那个 Oliver， 你可以打开大家的声音，我想用最后几分钟回答一下大家关于这个门徒训练的模式，架构，还有你可以怎么进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志刚在了哈，志刚你好， 啊，你好，齐博士。 你现在上你中午上班的时候跑去搭 bus 跟你喝咖啡， 是啊，是啊， 哈哈哈。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做门柱训练是很享受的哈，你看可以 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真的。 找个同工，然后又可以一起这个聊哈。那时候我们也用一个教材嘛哈，可教材也没上完就对了。 是，我还一直就保留那个教材，我觉得真是谢谢你，齐博士，你这个讲的也挺好，我能看出来你是那种就是学者型的墨者，就是特别的钻研这边的研究这些东西，挺受益的，挺好的，对，挺不错的， 谢谢。我想最主要就是你愿意在刚刚讲那个，你每个礼拜有10个小时在教会里面嘛， 是。 都有至少一个礼拜有2、3个小时，你是用在投资在一个人或两个人的身上 是这样 去关心他，好，去培养他， 是。 对。 齐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么当你要选择要带领谁，比如说啊，我要带领一两个人啊，就是那么你是要怎么样来选这种人呢？就是什么人比较合适来经过这样这个一对一的带领？ 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周围的人，你一定是带你周围，比如如果你是主席啊，那就是你团契里的弟兄姐妹了，对不对？那每个主席接2年的话，那其实你在刚接主席就应该想谁来接你，那时候你就要开始带他。哎，那如果你就在这2年，你就找了2、3个弟兄和姐妹，你就好好的关心探访，然后找一个教材跟他们一起上啊，然后把你服侍的经验啊、成长的失败、成功失败的都分享啊。那等到有一天你邀他们接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就已经 ready 了啊，你做什么事都带着他们一起做教会的会议训练你都带着他们参加啊，等等，那这个就是门训了。而不是说等到你要交接的时候才想，哎，哪一个可以接？因为那时候他来接你，好像他跟你没有关系，对，那他也不会有这种，就很可惜，就变最后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也没有人要接。那如果会有人接，是因为你已经先带他2年了，啊，至少1、2年，对。那其实任何的你在教会就第一个是周围的人啊，周围你认识的人，然后第二就主耶稣，他上去上山祷告，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就是这3个小时你放在哪一两个人身上，就是你要祷告。那特质就是刚刚讲那个胖的人啊，他要愿意被你带，他要愿意花时间啊。像我那时候我一个礼拜带10个大学生，那有的我去的时候发觉。他还没起床，我要打电话叫他起床。那几次下来，我就知道说他没有心哈，那我就 let it go 哈，就让他就不再勉强他了。但10个人中间，我发现哎，总有3、4个很有心，他甚至都作业做好才来哈。然后最后我就请他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他也愿意，我就带着他去。那你就发现这个就是那个胖的人，对不对？好，他有谦卑受教的心。那当然，将来选同工的时候，你一定是推荐这样的同工来成为同工。那所以你看，教会就是，如果这3个小时每一个主要同工都去带2、3个人的话，等到教会真的要选同工的时候，无论是执事啊或主席，都不会选错人，因为你不会说不了解就选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不合适的人一上来，这2年团契就被卡住了啊！那这个都是，所以门训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教会的成长啊。那其实门训概念我最后都用在我的孩子，我跟孩子的关系或跟太太关系都是一样，就是都是要花时间刻意的去建立的，去了解，然后。常常分享自己的困难、挣扎、软弱，啊，然后对神的经历，啊， 那最重要就是永远要记得最后一句话的，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啊？然后就彼此祷告，好不好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啊，然后可以怎么为你祷告啊？好，这样就会一起成长。门训不是很难的事情啊，重要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就是没有去做这个事。那没有做的事，可能因为没有经历到，所以就会不知道怎么做。对，那我先把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们都可以开始做的。 主持人你好，我 杨 万红，说起你要和杨万红。 哎，万红好。 我感觉这个门训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实话，心里非常感觉，刚才你讲的，我非常的到心里，就是说，感觉蛮感觉自己不配，我们去带别人，好像似乎，实在是很勉强。有一个具体问题，比如说你感觉说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们非常爱主。那么可能可以作为这个门训的目标。那么你是开始之前还是正式的跟他们说，哎，我们准备建立这种关系，你愿意不愿意？或者说是先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应该怎么样establish 这个呢？ 对啊，很好，万红，对，因为你特别在教会承担重任哈，至少你都常常要思考这个问题哈。对，其实我的在第一个单都是先就是非正式的，对，先探访关怀，喝个咖啡哈，认识他，让他也认识你。好，那其实你在教会被设立为主要同工，但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配，我到现在也觉得我都不配哈，真的是这样的，很软弱。那所以如果要分享失败经历，我可以分享很多。但是就是如果他不轻看你，他觉得你是他敬重你是教会的 leader 啊，那你而且你愿意关心他，他也愿意回应啊，甚至你邀他有一些灵修分享啊，甚至开始用一点教材，他都愿意的话，这就是 fit 嘛，就是胖的人。对，他不是去，我们其实永远不要把自己当耶稣嘛，我们不是耶稣。我刚刚上一堂课就讲了，其实我们是在跟随耶稣，我们只是邀一个人一起来跟随耶稣，不是来跟随我的。千万不要让他来跟随奇摩斯，也不是来跟随杨万红，对不对？是来跟随主，所以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如果看不起你或批判你，其实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那倒不是，正好，其实正好相反，有时候经常我感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很多非常的爱主，但是呢，包括我自己也是想成长，但是呢，感觉没有，好像摸不到门路。所以如果说有人带领，我想他们也确实，我们也曾经用这个郭教授这个教材，我们也做了，现在已经2年多的时间，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往往现在陷入一种状态，就像你刚才那个12个 pitfall 里面，大概我能够 identify 3 or 4。就是说我们总是感觉说以班级的形式，因为我们害怕孤单，害怕这个尴尬，害怕这个，所以有很多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感觉你刚才讲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思考这个事应该怎么做。 对，可以看那个Greg Ogden， 他在那个你在使者书房可以看到他的门徒训练那本， 我那套书我有。 对， 他有讲就是他的理念，我觉得那个很好。对，就是一起同走了。对， 是，确实是。 所以如果这个同工他即使他的圣经或各种承受度都比我们高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起学习嘛。对，那但他可以看到你的谦卑，你的坦诚，你愿意承认自己在某些地方可能真的不如他，但你很愿意邀他一起将来在教会一起服事。那他也愿意接纳，也愿意贡献他那一份，愿意花时间给你。那要对门训一定是双向的，其实因为大班制小班制，很多大班制都是单向的嘛，小班制稍微有点双向，但是一对一一定是双向。那在这个双向就是不是，就 你愿意花时间给他，你要他来喝咖啡，好像我当时要志刚来喝咖啡，他也可能拒绝我，他那么忙，他是财经人士，专业人士。但他愿意跟我出来，那也是给我鼓励啊，对不对？然后我们 每一次见面，我要抽时间，他也要抽时间，那大家都愿意的时候，这个就可以一起成长。那我们在一起不是说我来做你老师，而是一起来跟随主。对，其实一份爱，你把这份爱给出去，他也愿意回应，将来可能就会成为好同工，对不对？可以一起同工。如果他看你的背景条件来决定要不要跟你，那他就等于是其他可能生命中有一些关口，将来可能需要去突破的。对，这个明天我们就会来谈这个问题，怎么帮助他？你在跟他相处中发觉他有一些关口需要突破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他突破？反而你就成为他的祝福。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齐牧师刚才说的很好。我觉得门徒训练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能够成为在很真实分享的，在灵里很真实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同工。就是我觉得齐牧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是说愿意分享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成长的经历，这很真实。然后你就特别的打动对方，我们就愿意跟随这样的牧长，这样的属灵的这些比较成熟的同工，愿意让他来带领我们来改变自己。我虽然那个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坚持下去，但是就从那几次，我觉得我从齐牧师那学了很多，然后特别的感谢齐牧师，谢谢你。 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明天再一起来上这个人如何改变的九个问题。好，那我这九个问题我希望能够大家可以拿得到哈。那我是已经传给这个李姐妹，好，看明天怎么让大家可以拿到。 这个问题已经放在 chat 里面，那个 Oliver 已经放在 chat 里面有一个链接，那个是一个 Google Drive 的文件，大家可以就是在那个 chat box 一个链接，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你到那个链接里面就能够看到有两个文档，就是你们可以下载，麻烦大家试一下，好不好？ 我成功了，很好，谢谢。 好，再一次我们谢谢齐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哈，又是很鼓励人，然后也是很实用哈，感谢神，也是愿这样一个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每个人就是能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用到我们的服事里面，用在无论是团契还是教会哈，我们都能够用出来。那么我那个提醒一下，我们下面呢就是三点钟，是我们中部时间三点钟东部就是四点钟，我们有同工会哈。如果是同工的话，就可以参加同工会；如果不是同工的话，那我们就晚上六点钟东部的七点钟，我们有今天的最后一堂敬拜赞美和主题信息，我们到时候再见哈。再一次谢谢齐牧师，也谢谢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感谢神。